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

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幸福在悄悄蔓延，漫过我低垂的眼帘，我醉了，我已被 守候永远。